上期我们讲到初号机觉醒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，不单单是人类补完计划偏离了轨道，林柏林的感情也产生了变化。还没看过我之前解说的朋友请先去看看前面三期解说，当然也可以看一下新剧场版或者原版故事的解说。自从明日香败给使徒后，加上受到加持死讯的打击，他的内心似乎已经崩溃，他从极度自信变成了极度自卑，毕竟他真正凭自己力量消灭的使徒只有一只而已，而且还在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协助下才得到胜利。他渐渐发现真正打倒使徒的其实是无敌的真死大人，而自己真的是特别的吗？当然随着明日香的自信消失，他与 Eva 的同步率也降低了，所以赤木博士决定优先维修零号机，不能在这个时候冒险。这时的真嗣身体虽然已经康复，但是一直不想去上学，他还没有从东二的阴影中走出来，而梅里督促他去学校。虽然明日香也同样不去上学，但是他已经大学毕业了，所以就算明日香不去也没什么。真嗣嘴上答应去上学，可现在的他无法再去面对以前的同学，毕竟杀死东二的是他自己，已经没有勇气再去面对他们。现在的真嗣只能四处游荡，忽然他发现了一只小猫，似乎是和妈妈走散了。虽然他身上也没有食物，但是他还是把可怜的小猫抱起。就在这时，真嗣听到了美妙的钢琴声，跟随着这声音，他来到了一个废墟之中，在这里见到了一位少年正投入地演奏音乐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少年竟然不知道自己所弹奏的曲子叫什么名。这位在真嗣眼前的美少男其实是宰里派来的主勋，他似乎迷路了，不知道如何去到学校。本来真嗣准备带路，可是那只小猫似乎不愿意离开真嗣，真嗣试图赶走小猫但失败告终。这时主勋上前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小猫，这个行为让真嗣无法接受，而主勋却辩解小猫没人照顾，迟早也会饿死，所以不如早点免受折磨。主勋所讲的是一个可怕的观点，这样做抹杀了小猫之后生存的可能性，譬如说又可能找回母亲，怎样也不可以剥夺一个生命生存的权利。真嗣感觉到有种刚刚认识林波林时的感觉，而主勋自称自己是第五适格者，并知道真嗣的名字。事实上现在学校的同学越来越少了，林波林、明日香、真嗣还有东二都不去上课了。就在这时，间接与班长在窗口见到了主勋与真嗣，可是真嗣就算到了学校门口依然没有勇气进入。这其实对双方都好，因为其实班长也不知道如何面对真嗣。而明日香的同步率继续下降，甚至仅仅达到启动标准。这时赤木准备要二号机换核心，准备让主勋接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主勋去到了乐夫的女厕所，对正在迷茫的明日香说了一番话，警告明日香要对艾法敞开心扉，不然艾法是不会动的。明日香立即反驳，那种人偶怎么可能会有心。可是主勋面带微笑的解释，其实艾法也是有心的，如果同步率不佳是因为明日香封闭了自己的心。可是明显明日香听不进去，最后真嗣赶到才停止了争吵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使徒来了。明日香虽然身体不适，但是依然想要出击战斗。这次的使徒一直停留在卫星轨道上，二号机与零号机出击，初号机待命。而刚刚主勋的话似乎触动了明日香，明日香不理解为什么一件武器会有心，艾法只要听命行事就好。可是因为明日香最近的表现，所以梅里决定让他成为候补，这让明日香十分不满，并擅自出击。现在的明日香也知道自己这次如果失败很可能就会被换掉。可是正当明日香好不容易瞄准使徒的时候，突然被第十使徒用光波攻击二号机的内心。这时主勋对真嗣说，看来有趣的事就要发生了。真嗣听后生气地抓住主勋喊道，什么叫有趣的事？这时的明日香坚持向使徒发动攻击，但阳粒子炮的射程有限，无法击中使徒。这时的明日香精神污染已经到了 Y 层，尽管明日香大喊不要进入我的心里，可依然于事无补。 米勒将在记忆中见到自己的母亲，告诉自己是特别的，并且绝对不可以输给他情敌的孩子。这时的米勒香已经感觉自己的隐私一点一点被侵蚀，甚至自己也不想活了。同一时间，林柏林用洋电子步枪成功击中使徒，可惜被使徒的绝对领域阻挡。米勒香情况危急，使徒开始试图了解人类的内心。米勒香被逼想起了自己好不容易忘掉的事情，母亲因为做 Eva 的实验结果精神失常，最后连自己女儿都不记得，甚至想杀死自己的女儿。在米勒香终于被选中成为驾驶员后，母亲上吊自杀了。这时为了对付这个棘手的使徒，定司令决定要用朗金努斯之枪来消灭使徒，可是这个决定遭到梅里的质疑。 Eva 接触亚丹不会引发第三次冲击吗？当然这个决定也让主君大吃一惊，没有得到批准使用长枪，泽里一定无法接受。可定司令依然下令零号机去拿枪。零去到了最终教条，在那白色巨人身上取出了朗基努斯之枪，并带着长枪回到了地面。零号机摆出了头正姿势，修正了地球自轴的误差后立即投出长枪。朗基努斯之枪果然厉害，一瞬间就消灭了使徒。虽然解除了威胁，但是朗基努斯之枪已经进入月球的轨道，几乎无法回收了。看来 Eva 的世界没有伊隆马斯克，如果有他，我相信即使朗基努斯之枪飞去了火星一样都可以回收的。现在的明日香似乎精神严重受损，对外界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。在这个情况下，主勋被正式委任替代明日香成为二号机的驾驶员。佳丽对这次定元坛的决定十分不满，佳丽的立场是要保证人类捕王计划顺利进行，而捕王计划的重要道具就是朗基努斯之枪。但对于定元坛来说，消灭使徒是首要任务，更重要的是他不想佳丽的计划成功。漫画版的定元坛更加嚣张，报告完后直接就先行退出了会议，而原版是因为有使徒来袭所以才离开会议。当然同样，基路议长已经怀疑定元坛是否想背叛 Zelly。 漫画版还多加了一些情节，就是主勋其实也在秘密与 Zelly 进行会议。主勋在定元坛走后表示他也很无奈，当时发生的太突然，况且他也不可能出面阻止。 Zelly 要求主勋监视定元坛，如果有什么不对要立即通知 Zelly。 主勋已经按照 Zelly 的吩咐同时对真嗣监视，不过他觉得人类真是很有趣的生物，对自己以外的东西保持着很高的兴趣，会为了别人生气，有时甚至会为别人牺牲自己。真是每天都去探望明日香，他十分悔恨自己，每次都只能眼睁睁看着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东二、明日香都是如此。这时原本想探望明日香的林柏林，他看到真嗣在为别的女人担心，自己总觉得心里不舒服，所以躲在门外没有进去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遇上了主勋。漫画版的主勋很喜欢说些冷笑话，比如他说看见林头正长枪还以为他是个大块头。主勋告诉林自己与他是一样的，可是没想到林立即否认，他认为他们虽然很像但绝对不一样。在同步实验中，所有人都感到惊讶，二号机的核心不用改写，主勋竟然有很好的同步表现。真是在做完测试后在洗澡时觉得有些奇怪，这次的同步结果并没有告诉自己。就在这时，主勋走入了他洗澡的隔间，并向他借肥皂。这里情节有些怪，男同性洗澡时捡肥皂情节其实出自1994年美国无厘头电影《白头神探三》。电影讲述主角假扮犯人入狱，其中有一段就是他刚进监狱时，监狱里头的人丢肥皂让他捡。这桥段被很多影视作品引用，甚至泰国的搞笑广告都用类似桥段。当然这里并不是断背情节，主勋不明白为什么真嗣不喜欢自己靠近，而真嗣直接坦白不喜欢主勋，所以不愿意主勋靠近，甚至认为自己永远都不会喜欢主勋这样的人。而此时的真嗣更想与林柏林拉近距离，可是现在明日香出事，林觉得他们现在没办法轻松地聊天。就在这时，第十一使徒出现了，梅里驾车亲眼所见。这是主勋替代明日香与林柏林一同出击，真嗣依然待命。以前的真嗣明明很讨厌战斗，可是现在自己只能待命又感到很不甘心。梅里原本想让艾法先观望一下， 可是使徒已经主动发动了攻击。这个使徒非比寻常，它没有固定的形态，也看不到核心，就像一颗会飞的绳子一般。使徒貌似外形在一路退化，从最早出现的第三使徒到第十一使徒，身体形态竟然变成了一条线，化繁为简，不知道算是进化还是退化。总之，在这次的战斗中，主勋表现亮眼，比明日香的操控还要厉害。可是他们面对的使徒却是异类，枪械与双刃具都不起任何作用。零号机不幸被使徒入侵，而且这个使徒又是窥视人心的家伙。紧接着，主勋也同样被入侵。不过，主勋似乎刻意隐藏了自己的绝对领域，因为他现在还不想暴露自己。被精神侵入的凌波凌发现，在心灵的深处竟然看到了自己，不，应该是幻化成自己样貌的使徒。使徒提出与灵结合的要求，被灵拒绝了。可是现在已经晚了，使徒已经打通了凌波凌的内心，感受到凌波凌内心的寂寞。使徒告诉灵，他为了想要独占定真寺，对迷离香产生了妒忌之情，永远独占真寺来填补自己寂寞的心灵，这就是灵内心深处的真正想法。就在这时，灵掉下了眼泪，他发现自己竟然在哭。眼看零号机就要被使徒完全侵蚀，定司令立即命令解除初号机的冻结，马上出击。当然，这也是真寺一直期待的时刻，他要从使徒手上拯救灵，绝对不可以让灵成为第二个明日香。可初号机一出现，使徒就冲着初号机去。只要被使徒抓住的话，就会与灵心意互通。所以，同样，二号机中的主勋也感受到了灵的悲伤，流下了眼泪。当然，初号机也难免被使徒抓住。梅里提醒真嗣使用高振动粒子刀，可使徒幻化出灵的外形，真嗣感到困惑，感觉自己在伤害灵。这时的凌波凌不想真嗣看见自己的内心，决定与使徒同归于尽。启动了零号机的自爆装置，这个举动让定司令都感到震惊，而凌波在死前看见了定司令的幻象，也证明在凌波凌心中定司令的重要性。可是，在凌死前的心里，真正挂念的却是定真寺。所有人都想不到凌会用这种方式与使徒同归于尽。回到懦夫的真寺，再一次没能挽救自己重要的人。可是这时，主勋过来与真嗣聊天，他认为灵的意外是他自找的，是非常愚蠢的行为。可是没想到，激动的真嗣抓住了主勋，他绝对不允许主勋侮辱灵。真嗣本想打掉主勋的门牙，可是因吸气过度而昏厥。等真嗣醒来，发现自己被主勋送去了医务室。虽然没有灵的消息，但是真嗣估计他死了，所以伤心的落下眼泪。他真的不想失去灵。宰里那边认为。约定的时刻就快到来，死海文书中记载的使徒只剩下最后一个，但是这条路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，蓝基努斯之枪与零号机都没有了。现在正是对付定元坛的最好时机，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知道事实真相的人协助，因为宰里知道最后的使徒是谁，所以他们已经不再需要 NERF 了。但毕竟 NERF 才是执行机关，手上还有二号机与初号机，所以不能轻举妄动。而真嗣暂时住到了主勋的住所。一开始，真嗣沉默寡言，凌波凌的死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，他似乎很难走出伤痛。主勋看得出真嗣其实根本不想回家，因为他害怕真的听到凌的死讯。为了逃避伤痛，即使真嗣并不喜欢主勋，但在这里不会有悲伤的气氛。在晚上睡觉时，主勋突然去亲吻了真嗣，使得真嗣被主勋的举动吓醒。主勋询问真嗣。喜欢别人的感觉是怎样的？想触摸彼此，不想失去对方，想亲吻对方，为何会有这些感觉？主勋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与第十一使徒作战时，灵的感情传递给了主勋，所以他才会对人类的这种感情产生好奇，同时也想让真嗣喜欢自己，而这对真嗣来说反而被吓坏了。他推开主勋喊道：“男生不会喜欢男生的。”主勋不明白为什么真嗣总是讨厌自己。就在这时，梅里打电话通知真嗣，灵还活着。真嗣得知灵还活着，与梅里立即赶去了医院。真嗣一见到灵，就立即叫他以后不可以这样乱来。可眼前的灵似乎没有了记忆，应该说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因为他其实是第三个凌波凌。正当真嗣追问什么是第三个时，赤木博士带走了灵。 这时的定司令让副司令一定要监视好所有事格者，但是副司令觉得林还活着的事，基路一展一定会有很多疑问，要想办法解释。不过定司令似乎已经有所打算，定司令不会解释，也不会交出林，但是为了平息宰理，他会交出另一个他们感兴趣的人，这个人就是赤木绿子。正是在知道林波林身亡后，立即与主勋道别回家了。这让主勋觉得真嗣是一个很现实的人。真嗣与美里一直在猜测林说的第三个是什么意思，真嗣总觉得现在的林与以前的不一样，而美里也觉得那样的爆炸怎么可能伤势只有这个程度，所有的谜团都在绿子身上。但是赤木绿子正在接受宰理的审问，为了羞辱赤木，他们要求他脱去所有衣服进行会议，但是这并不能让赤木就范。这时宰理告诉了赤木博士，他一直保护的定司令其实就是出卖他的人，为了不让林接受审问，所以才敲出赤木来代替林接受审讯。最后宰理决定将赤木放回定司令那边，因为他们觉得赤木与东岳不同，将他放置在定司令身边会比较好。2008年的时候，在赤木绿子母亲没有自杀前，当时他与母亲就见到了还是儿童的林波林，可是赤木母亲似乎见到林后有不寻常的表情。漫画版的赤木亲眼看到了自己母亲杀死了第一个林波林，而漫画中的小林波只是觉得赤木母亲很可怜，所以把定元堂背后说他的坏话告诉了他，但没想到被愤怒的赤木母亲所杀。而赤木原本想阻止自己母亲的，可惜他的母亲杀了林后就立即自杀了。在母亲的丧礼上，定元堂抓住了赤木的手，跪在地上哭求，希望他能像他母亲一样帮助自己，而且把赤木说成是自己的精神支柱。这一段估计可以彻底粉碎那些喜欢定元堂的粉丝的心。定元堂深不可测的性格与永远一副淡定的造型在这一幕摧毁殆尽，瞬间定司令变成了一个躲在女人身后的懦弱角色。也许这才是定元堂的真面目吧，毕竟他也是靠接近定为才爬到这个位置的。而如今定元堂竟然为了林出卖了赤木，所以赤木准备展开对定司令的报复，他准备将一切秘密都告诉定司令的儿子真嗣，让他们父子产生更多的矛盾。可是正当赤木准备带真嗣进入乐府中最机密的区域时，忽然美里用枪指向赤木，原来这里的系统已经被加持改写，要使用美里的纸卡加上赤木绿子的红魔才能进入。当然这时的赤木正想将秘密公开，所以告诉美里也无妨。他们去到了人工进化研究所3号分室，真嗣进去一看，感觉像是林波林的房间，这里就是林波林从小长大的房间。接着赤木带着他们去看了艾法的坟场，真嗣的母亲就是在那里消失的。最后去到了最核心的房间，那里就是制作替身插入霜的地方。赤木开启了核心部分，也就是真相，瞬间在四周的玻璃中出现了许多林波林的躯体。真嗣与美里都十分震惊，赤木告诉大家眼前的这些不是灵，而是替身，系统产生出来的躯壳，这些躯壳其实可以看作是林波林的灵剑。真嗣看到这些腿都软了，他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。赤木说在15年前人类发现了神的存在，原本想占为己有，但是神却消失了，那就是第二次冲击。不过人类想用自己的力量复活神，就形成了亚丹，再从亚丹体内复制出的人类就是艾法。艾法原本是没有灵魂的，只是仿制神的躯壳，但艾法其实是人类灵魂的容器，真嗣的母亲就是这个原因寄宿在初号机之中。相同道理，这些林波林的躯壳就是要永远保护好里面的灵魂，所以赤木决定要摧毁林波林所有的躯壳，让他无法再有躯壳替换，这样自己才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。因为在他的角度，林波林是最有威胁的情敌，定司令竟然为了林出卖自己。定元堂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真嗣之后如何面对林波林？请继续收看我下期的解说吧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记得点赞分享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